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正在中华世纪坛举行，为期10天的摄影周将为观众带来66个展览，其中多个展览用影像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请听报道。 摄影周学术主题展围绕影像时代方位展开，展览呈现了40位本土纪实摄影师的800幅作品，他们深入持续地记录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行了最具时代性的影像表达。策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书记、摄影所所长李树峰表示， 谢海龙的出发点是北京的崇文门，王文澜的出发点是天安门广场，他就从广场漫步开始的。你比如王福春就是火车，站在中国的火车上看中国人，拍中国人，他们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要用这些影像找出中国人生活的底色，凸显中国人生命存在的质感。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主流媒体航拍中国摄影图片展则是用空中的视角见证新发展，定格那些伟大的时刻。光明图片频道副总监季春红介绍， 想通过无人机的航拍图片和40年前老的照片进行比对，来反映祖国发展。你比如像深圳，那么一眼就看出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了今天的繁华的一个大都市。 在第一届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作品展中，可以看到获奖的166幅组作品。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董亮表示， 孩子他们更多的关注美的事物，他们也会关注到人文类的题材，在技术上跟成年人差距不大，反倒在创意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本周四开幕，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设在三元桥老国展，共设20个主题展区，包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前沿展区、京津冀文化协同创新展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展区、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展区等等。向人民汇报，30位中青年美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作品展正在炎黄艺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了郑鹤之、李平等30位中青年美术家的236件作品，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4号。东方一针花丝镶嵌文化传承主题活动正在张家湾文化艺术博览院举行，11月下旬之前都可以免费参观，展览共展出了上100件艺术珍品，其中最震撼的就是金玉圆明园大水法。花丝镶嵌技艺又称戏金工艺，是燕京八绝之一，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多款新品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近日上市，与此同时，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延庆环球新艺百货商场特许商品零售店开门迎客，市民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购买到部分上市的新品。专为中老年旅客定制的京津冀快乐老爸老妈旅游班列本周三将首发，这趟列车从北京西站始发，开往河北邯郸，行程共4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那么今天呢，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午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是逐渐转好的。综合来看呢，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地区红叶观赏的指数。那么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啊，在明天随着这个时间的到来将会变得不错，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观赏红叶。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初期，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哎，又来了， 什么意思？又来了？ 就昨天就来一遍了。 我脸这么厚，脸皮这么厚，又来了， 又来了啊！ 每天这个时间啊，这个我们四个人啊，分了不同的日期跟大家见面。 哎， 昨天主要是那个临时小插曲， 今天小甜点。 哎，真是啊，昨天小插曲说的是戏，今天咱们说说本周即将到来的大戏。 嗯， 当然不要忘了，每个周一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刚才张亮说小甜点嘛，就是小盘点啊，也不知道怎么谐音成小甜点， 就是这一盘子小点呢。 好、啊、这一盘子里头分为两个部分、哎、首先呢要跟大家回顾在上个周末刚过去的周末您看过的那些好电影和烂片啊。 嗨， 我们盘点一下周末票房的排行榜。 嗯， 另外呢在下半时段还是继续跟大家来展望一下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我记得上一周有同事问我说， 这最近一段时间没什么好电影，他那个好标准比较高、哎、啊，比较高啊，他个人标准比较高。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确实最近没有那种就是所谓爆款，是吧？ 哦、 特别吸人眼球的、 哦、 现象级的没有。 啊、哦， 我还在想，我说这周可能也没有。后来一看，我的天哪，这周周五淤了， 就是哎，我跟你说这个，当这个观影习惯培养起来之后啊。 啊 每一个周末要是没有一部这个像你说的特别受人关注的大片啊、 嗯嗯、 哎呦你缺点什么似的啊， 好像没过这周没有周末似的， 是啊，你就气得我昨天来上班了吧，你看哎，所以啊这个五行缺影啊，它是不行的啊。虽然前两天我们有了个影啊，但是这个影呢，好像大家 过瘾， 也不太过瘾啊。哎，但是我们来看看啊，先看上周这影 吧。上周盘点一下啊。对，上周周末虽然没有特别，刚才说了那个焦点的影片出现， 嗯、 但是呢，还算是可圈可点的。有那么一两部， 哎呀哈，说的很勉强啊、 没办法，你知道最近啊闹饥荒， 哎呦这来小甜甜吃起吧。 好，我们来看看上一周周末票房排行榜。来关注一下上一周周末啊，这个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大家伙所关注的影片在票房排行榜上究竟是什么样的表现？首先来看一下全国大盘方面，全国大盘方面啊，正在找。哎，我这全国大盘哪去了？ 给你 来把那盘子给我。 大盘呢？ 这一盘小点心啊。这个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成绩呢，总的票房是3亿1000万啊，就是全国在这个周末 总的票房 总就3亿1000万， 总的票房3亿1000万。哎呦， 我看你是一脸嫌弃。 这上周这都干嘛去了？ 上周真的是我们上周好像跟大家关注的这个影片，其实按理来说还有那么几部算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从宣传从影响力上来讲，但是呢好像进入排行榜的不多。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周跟大家说过几部电影是在上个周末刚刚出现上映的哈。 嗯， 首先那个杨幂的宝贝儿，对吧？ 对。 然后我的间谍前男友，什么无敌原始人、雪怪大冒险，还有日本电影跨越八年的新娘。可是在全国大盘我们看到这个榜单上啊，进入这个榜单的新电影恐怕也只有雪怪大冒险和我的间谍前男友。 嗯， 你看就这两部啊。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表现。排在全国大盘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的是雪怪大冒险。 嗯， 它的票房现在总成绩已经到了2711万。 嗯 嗯，顺便说一下，排在它底下的排在这个票房排行榜外面的这个应该是电影影 啊。对，还剩个影 啊，影是6亿的成绩啊。 嗯， 那么接着我们往上看啊，排在全国大盘第四名的是印度电影格格老师。 哦， 格格老师两周了啊，这个累计票房是8000万吧，8002万。 他这个就是基本上还在一个预估的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两周时间哈， 对， 这个奔着1亿的票房去了，就算还不错了。 是是是，而且他一个周末你看也有2900万的成绩， 是 比雪怪大冒险还多出200万， 哎， 是吧？那么排在全国大盘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电影《找到你》。我们知道马伊琍和姚晨的这部电影呢，确实影响力还是不错的哈。 嗯， 他的周末成绩，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新的成绩是3789万， 嗯， 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亿2400万。 哎， 嗯，排在全国大盘票房排行榜第二位的是新的电影了，《我的间谍前男友》， 哎， 终于有一部新电影了。 哎，间谍来了啊！ 这美国片子，离咱们大概隔了有3个多月的时间。 嗯， 那么上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看到了。 对， 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 是造成一定影响。 对对对，他在周末能拿到4000万的票房已经不错了。 嗯， 现在总的成绩呢是4124万。 嗯， 排在全国大盘周末票房榜第一位的是。这电影过不去了，我觉得 怎么就过不去？跟谁过不去？ 跟天下都过不去。 无双， 天下无双，无双这部电影啊，它不得了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拿了9695万的票房， 哎， 又接近1亿。 对， 现在累计票房已经11亿了。 这个，所以可见啊，就是十一黄金档的是吧？这个电影的影响力啊，这无双真的是靠口碑逆袭的，而且。这两周虽然爆款电影没有，但是无双也可以说是土榜之作，是吧？ 对， 哎， 没有他的话你都不知道第一名应该是谁。 对，你就不知道看什么了啊。 来，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北京在这个周末啊，刚过去的周末的票房排行情况，跟这个全国大盘，我觉得还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哎，因为排在全国大盘第五位的是《雪国大冒险》，而排在北京大盘第五位的是《格格老师》和那个《雪国大冒险》打了个颠倒， 嗯， 《雪国大冒险》在北京这边是排在了第四位，然后排在第，哦，不对，我说错了是吧？应该是《雪国大冒险》还是排在第五位？ 第五位， 只不过是格格老师在北京这边没有上榜， 嗯， 是吧？啊， 对， 更正一下我的错误啊， 还是第六位， 对，排在第四位，北京大盘全国票不是北京大盘的票房排行榜啊，第四位的是《找到你》， 嗯， 是吧？然后接下来是第三位的张艺谋电影影，影在全国大盘已经跌出前五位了。 对，确实看来我们北京的观众啊，对张艺谋先生的这个还是比较 有感情， 还是比较怜悯他的 啊。 就是到这时候了，咱们看看影吧，再不看这个就没影了，是吧？ 对。但是刚才说过的这个影啊，包括《找到你》和《雪国大冒险》，在北京的市场方面表现呢， 差不多， 周末都差不多，200万左右， 两百万左右， 是 啊，就是零零星星的吧，感觉啊。 对对。 但是我觉得影的这个票房呢，六个亿， 六亿总票房六亿， 嗯，六亿呢，这要对比起张艺谋导演他的这个 其他作品 名头，我觉得是对，对于他本身的，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力，还有就是他以往他作品的这个实力和他的号召力来讲，确实啊，这个你前面没一个十字是吧？你这，我觉得这个说起来不太像张艺谋做。 我刚才一直想组词，我说是一个十字，十影啊，不对呀， 是哎呀，我天哪！ 你说十亿的意思？ 哎，对对对啊，怎么也得十六亿吧，是吧？ 看看吧，看看这部电影还会不会有接下来更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好吧？那么再来看一下北京方面的第二位，应该排的是《我的间谍前男友》，这跟全国大盘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无双》也是排在北京大盘的第一位。 你说人家那个影，那是也是前男友的故事啊，是吧？那影不就是一个这个邓超是吧？一人饰两角吗？是吧？ 那个不是前男友啊，那个是正宫，不是那个是 就是 本来就是是的丈夫， 我的 copy 男友嘛，就打不过这我的间谍前男友啊。 嗯，好，我们刚才回顾的这是，哎，我跟你说，赵亮，福尔摩斯说你太对了，打岔的能力，北京广播，那你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哎呀， 对不起啊，这个叉同学。还是我打岔啊， 来，刚才打岔完了啊，这个票房排行的情况说完了，咱们具体来看一看吧。为什么那么多的片子居然上周只进了两部进到榜单里？这真的是也是大家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就还有点审美疲劳或者观影疲劳， 累了，累了 是吧？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上一个周末话剧市场啊，是吧？包括歌舞剧啊、儿童剧啊，甚至那个电视剧的收视率都增高了，是吧？这电影院的朋友们啊，都出来了， 此消彼长是吧？ 哎， 来先看一下啊，上周其实有一个焦点，就是我们上周五三个人在这聊天，巅峰会我们说过的宝贝儿是吧？ 哎， 宝贝儿呢，上映之前。这个导演曾经对杨幂说过一句话，说这可能是你票房最低的一部电影。 嗯， 一开始有预期的，因为这个片子并不是那种商业制作嘛。 嗯， 那杨幂对导演还回了一句话，据说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这可能是导演您评分最低的一部电影。你看两人啊，都说了这样的话了。 嗯， 预见能力非常强啊。不是，哎，我要说的就确实是，宝贝儿遭遇了，据说是猫眼他们这个平台上近一年最低分5.4分。 嗯， 上映第一天。高排片23%的排片，但是上映影片当中它是上座率最低的，上映第一天就1000万的票房，比人家低出了不少，创造了所有影片的叫最低值。 嗯， 然后猫眼把这个片子预测票房是开始说的特别厉害，1.7亿， 嗯， 1.7亿其实对今天市场来说已经不算大了，但是当时猫眼已经是夸下海口啊，说1.7亿的票房，然后据说第一天表现不好之后，马上把那个预估值往下调到4900万， 哎。 哇，调了一半还多。 对， 然后第二天的单日票房已经被人家《无双》啊、《找到你》等等的六部电影一起超过。然后猫眼呢继续下调它的预估值，下调宝贝儿预测这个票房是3900万。 这个四点游戏魔咒啊，在宝贝儿这儿呢，就是再一次的 应验了。 就我们说谁谁不灵啊，下的当天我都没敢说预测这票房，但是你看这气的他都跌出张帆这榜单了。跟张帆没多大关系啊。 我还希望有关系。 这个其实这个电影呢现在来看是一部比较这个不符合预期的比较失败的作品哈。 开始好像还确实好多人很看好。 哎，这个里边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大家的预估会错， 这个大家呢，我觉得跟观众啊，你像跟四点有戏每次预估都错，这个咱就不用提了。就是为什么那些专业人士，真正的专业人士要靠这吃饭的，对吧？ 对， 这买卖家，这影院经理，他也会预估错呢， 为什么？ 是吧？他们那么喜欢塑料声，他们排那么高。 我们看看影院经理怎么回答这问题。 哎， 据说影院经理给出的这理由啊，都是挺实在的，四个原因啊，说为什么给了最高排片啊。因为第一天给了23%的排片，这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但是票房不行嘛。影院经理是这么回答的，说第一个原因啊，是他们把宝贝儿归类于叫社会现实题材影片。今年的社会现实题材，现实题材这个四个字啊，非常有力量。今年有好多电影，首先是一创造奇迹的电影，几十个亿的那个，对吧？然后接下来《悲伤逆流成河》都不错呢。 哎， 《悲伤逆流成河》还拿了3.47亿的票房。 你听你这个什么，《悲伤逆流成河》都不错呢，就是人家就是不错。 好啊，就算不错， 人家就是不错。 找到你是不是也不错？ 对， 找到你现在我们看到在票房排行榜上还有位置呢，对吧？那么第二呢，影院经理说，杨幂的号召力、粉丝力量应该是强大的。对吧？至少带动几千个万的票房。你像他们举例子来说，前些年的电影，像什么《我不是证人》，哎，叫《我是证人》吗？怎么《我不是证人》 啊？ 那部电影，杨幂那个演盲女那个，还有《怦然心动》啊，《逆势营救》啊，基本上都在1亿多到2亿之间。那票房还不错嘛，所以应该是这样的。那第三呢，他们又说到说，影片质量呢也比较好啊。你看，入围过2个 A 类国际电影节呢，圣塞巴斯蒂安主竞赛单元，多伦多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影院经理一般啊，不是特别看那个奖项的，但是这回呢，真的是由导演或者主创的力量做了保证。那导演刘杰非常是有实力的一位导演啊，所以他们认为拍片高应该没问题。然后第四个，他们说了一个最后的原因，说这个十月份本来档期这个就比较空，来的强势的影片不多，所以他们认为 竞争的同类的这个不太多， 所以他们开始想就是拿个前三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哦， 结果没有想到， 你说 被导演和刘幂都、和杨幂都给言中， 人这四点理由我觉得分析的都特别靠谱啊，气得我忍不住想听一条广告，是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他这个影片就这票房就不成？ 你为了节目为了广告真是耗尽了心力啊。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那个消消气啊，咱们继续看那个榜上还有的电影啊。这个榜单当然不是说了吗？第二位的是《我是间谍》，不是《我是间谍》我 今天你这定位已经过不去了。你刚是人家不是那证人，你又不是人家前男友，你到底是谁？ 我的间谍前男友。 我知道了，你的间谍前男友。 这个电影，来说说这个电影吧。 我的还不是你的。这名字叫我的间谍前男友，这份乱呢啊， 两粒一起叫， 哎， 你的，哎，那个我的间谍前男友呢，确实这回还没想到他在中国电影市场表现还是算是不错了啊，因为这部电影呢，应该是一个他们这么讲叫间谍片外壳之下喜剧片内核，然后我看见有一个文章特别逗，他把这部电影跟《胖子行动队》拿一块做比较。哎，有意思吧？是吧？是吧？ 对， 特工的故事嘛。 对。 然后他们说人物设定啊，故事框架啊，哎，都挺像的。然后最后点了一句，缺点也挺像的。 哎， 说为了制造笑点，忽略了整个故事逻辑。 嗯， 好像在《间谍前男友》里面，我不知道看了朋友是不是记得这段？他们说其中有一个女的说，那前还有个前男友是斯诺登。 斯诺登已经单独出过电影了啊！ 对， 这个其实他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北美票房不是很理想。 对， 没想到，哎呦，咱们你看 又就是了， 哎，真是特别喜欢这个，这里有美女有帅哥，是吧？ 对， 轻松一笑啊！ 看看吧，这部电影在票房排行榜第二位的成绩，应该这周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You have a real instinct for this. I do play a lot of video games. 来，接着说我们在票房排行榜上看到的电影，刚才排在最后一位的那个《雪怪大冒险》，这部电影在上周说的时候，其实是跟另外一部一块说的。我记得上周说的时候，一个是《雪怪大冒险》，一个说了那个《无敌原始人》，是吧？然后说的时候还说呢，两个都是明星配音， 对， 哪个可能更强一些？ 嗯， 上周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基本上就有了一个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北向南紫竹桥到新兴桥，另外西四环北向南定慧桥，西五环北向南晋元桥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卫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是周一小甜点啊，小盘点的时间。上半时段呢，为大家盘点的是在上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票房排行榜情况，看了一下每部电影他们的遭遇和自己的表现。我们用小齐的两条留言来做个小小的小结吧。 哎呦，好，这个是专业的影评人， 我特别的理解，而且我特别的觉得小齐的这个观点呢能够符合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啊这个专业影评人他们在上一周这几部影片表现的这个评价方面的观点，特别特别的吻合。小齐第一条先说了宝贝儿，他说我觉得宝贝儿基于现实题材来说很难得的做到了相对的克制和不煽情，然而作为一个本来挺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文艺片，最大败笔就是启用了流量明星来主演，这样不但断送了影片自己的前程，也让扮丑用演技来咸鱼翻身成为一句笑话。 哦， 第一条啊，这个在很多影评文章当中都看到类似观点。 我跟你说，名儿起的不好是吧？你要是作为一个这个文艺片的话，是吧？现实题材你就得叫社会宝贝儿，是吧？你光说宝贝儿啊，那就不行。 跟社会人人有关系吗？ 社会宝贝儿，那肯定很多人就是吧，你觉得想尝尝吧？ 嗯，确实，你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小琪的第二条是说到了我的间谍前男友。 哦， 他说作为喜剧片整体非常平庸。 哎呀， 两位女主本身喜感严重不足，颜值更是一般。哦，全片下来说得过去的笑点没几个。不过值得一说的是，这部片子在上映前豆瓣上分数被水军哄抬到了七分多，可是一上映马上现了原形。 嗯，明白了，您还是夸豆瓣的评分还是相对客观的，啊，要放在历史长河当中去看。 笨成了天天这位朋友说了一个雪怪的事儿啊，而雪怪是真心不错。 嗯， 雪怪大冒险这个在票房排行榜上位置也不错啊。 嗯， 他说是老少皆宜。嗯，昨天刚刚看，看到笑到流泪。 您不是冻到流泪，雪怪大冒险了。 另外那个我怀念不如不见这位朋友说毒液，毒液是下周的片子了。 哦，下周。 下周周末会来啊，11月2号啊。 哦， 所以咱们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嗯，但是我说了，你不要以为就下周的片子厉害。这一周我看了一下周五，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些片子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因为类型的原因不是那么特别喜欢特别关注，但是竞争相当激烈。 嗯， 本周会跟大家见面的电影有美国来的铁血战士， 哎呦呵，嘿， 中国的功夫联盟 啊， 还有让雷诺的追鹰日记， 追鹰日记 啊，然后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嗯， 包括容中尔甲出演的阿拉江瑟啊，嗯，以及法国的一部电影叫《暮光巴黎》，我看这整整齐齐的这么排这个版面的时候啊，全是四个字儿， 嗯， 这周周五真的是撞在一块儿了， 对 啊，这让我们周五当天的。这个四点游戏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说谁把人家说成行但是又不行了，是吧？ 乌鸦嘴啊。 先说说铁血战士的事啊。嗯，铁血战士应该是很多朋友如果跟我同龄的话那个年代的记忆，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这部电影创造了奇迹啊。 对， 而从那以后这个科幻电影有了一种新的那种色彩， 嗯， 那种属性。 嗯， 到底铁血战士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边听边说。 What is that? The ultimate predators. 一般这个怪兽电影啊，或者科幻电影都得问一句，那是什么？没见过啊，到底是什么？一个据说是已经有升级版的一个铁血战士出现了。 嗯， 铁血战士20世纪福斯电影出品，钢铁侠3的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啊，这部电影呢，哎，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多说一句啊，这个沙恩·布莱克据说在。老早那个铁血战士里面他曾经演过一个角色。 哦，啊，是吗？ 你看这回他在导这个电影， 哎，真好啊。 87年的时候他演了一个演了一个话痨。 哦， 爱说段子，说到最后把他自己说死了。没了一个人， 一个有演技的导演， 对， 是不可限量的。 哎，啊，这回加分是吧。 哎 啊，然后这部电影是9月14号北美地区上映的，上映以后呢在北美真的是非常的狂暴啊，票房号召力特别强。 嗯，哦， 拿下了北美首日票房和首周末的票房冠军。 哎，1987年施瓦辛格先生就主演了第一部，1990年第二部啊，2010年阿德里安布洛迪还有第三部。 对对对啊。嗯，那个钢琴师。 但是其实呢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 不是这三部， 不是。 嗯， 我看的是一部就是那个哪吒大战变形金刚那种类型的， 就是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啊。那个里边呢就是看那个的时候我说这铁血战士是谁其实没什么印象了。 嗯， 直到他出来， 嗯， 哦，我们才知道 啊。 哎，发现呢就是是跟这个异形一样恶心的。 对， 是吧。 那刚才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异形是占领了全球电影市场，就不断的有新片子出来。 嗯， 铁血战士呢第三部最近的应该是2010年的电影，但是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响动了。 这个铁血战士呢它有一点呢就是非常的特别，是吧，它是一头脏辫儿。啊， 嗯， 这个就是，嗯，其实很有 特别符合流行文化。 对对对对对对， 你不可能打扮成异形一样，你留这个哈喇子。 所以就异形现在给我们的，尤其上一部这个重启了之后哈， 嗯， 给我们的感觉更多的还是营造它那种暗黑啊、恐怖啊， 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类型。铁血战士它是有多层面， 好像有多面啊。铁血战士， 嗯， 这个。我们说在87年施瓦辛格的第一部之后呢对于外星人的形象的刻画深入人心，嗯，所以从那以后这样的电影就特别多，而有一系列的大家知道的一些名字啊，什么元祖啊、凯尔特啊、刀疤、花蟹啊、狮面、鹰面、象面、独狼、战隼，这些都很受铁血战士粉丝的喜欢。 嗯， 这些名词您要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您找旁边一铁血战士迷问问。 哦， 嗯，肯定知道。嗯，重启版的铁血战士呢对人类境地的这个描述跟前几部有不同的地方了，相对于以往据说是被迫式的反击，人类都是这样嘛，外星人来了，嗯，这回呢是主动出击， 啊， 好啊，死得正惨。 嗯， 铁血战士特厉害啊。 这是这个周五，首先是一部大片啊，大片来袭《铁血战士》。那么接下来跟他竞争的还有哪些呢？我记得在九月初的时候，赵亮就带大家领略一下这部电影的魅力啊。这个好多人都说，是吧？ 对，这还记着， 就是好多好多人在一块打的，哎。哎呀，你听这个音效啊！你要不说这是这部电影，我以为还是《铁血战士》呢。啊，这个的电影的名字叫《 现代 功夫联盟》， 功夫联盟啊，这个各种武术大师的扮演者 PK。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是刘镇伟指导， 对， 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杜宇航， 哎，各自是代表了无数次在这个荧幕上给我们留下印象的，跨越了很多时代的啊，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咱们的武术武侠这个当中的这个优秀的人物。赵文卓这是演的是黄师傅，那就是黄飞鸿了。 黄师傅、啊、 安志杰就是霍大侠，是吧？霍元甲。哎，陈国坤那就甭问，陈阿珍，是吧？ 陈真、 其实就是还是李小龙那个造型，是吧？那范儿。杜宇航就是叶姓神秘人，其实就是叶问嘛、 哦、 因为他演过叶问嘛、嗯、叶问前传。哎，这就是一个宗师联盟啊。 哎，我就奇怪的，这些人我们都能知道是谁了、你说那个片单那个演员名单当中、说的那个何云伟演的是谁？ 何云伟啊， 不是哪位宗师啊？ 您怎么了？那人家带云字的都能打吗？对不对？人马云都能打遍天下，除了李连杰打不过，何云伟后边还有个尾巴呢。 哎呀，不打岔了，我们 听不到电影里面的片段，但是我们可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而且也是实力派的歌者啊。就是那他们怎么叫他？叫天生歌姬， 天生歌姬 就是 Aline、 哎，他唱的歌姬歌姬歌姬， 哎， 没有这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是请他来唱的，他并不是同名叫功夫联盟，你叫这个名字就不好听了啊。这歌的叫名字叫恰好， 对，要没这恰好聚不在一块儿， 碰上了赶上了，我们听听这首功夫联盟的主题曲恰好。 你终于要对我开口，还好没有等得太久，这一个结果我已经想过很多遍了。认识你还没有多久，可一切那么熟悉呢，熟悉你的笑，距离微妙，刚好模糊我心跳。路边的餐厅恰好满座，雨伞也恰好带多，回去时间想稍稍晚点呢。一切恰好是巧合，连天气也恰好配合， 宝林的这首恰好是唱给功夫联盟的主题曲啊。这部电影呢应该在这个周末还是挺受功夫迷们的期待的。这个啊，刚才有人在说这个何云伟的事儿是吧，何云伟的云字啊，这个云字到底是不是现在还是何云伟的，是吧？是有争议的是吧？ 对。 但是人家在这个市场上还是大家称呼何云伟的。 对， 这个没有办法，观众 关键没有云字就打不过那别人了。必须得有云字啊， 腾云驾雾的云， 哎，对，马云的云啊。 来，继续看看，除了《功夫联盟》和《铁血战士》之外，四个字的还有哪些啊？这周电影全四个字的，《暮光巴黎》。刚才提到这部电影，一说暮光，首先想到的什么？《暮光之城》。 暮光之城 啊，《暮光之城》讲什么故事？吸血鬼故事。这部电影又是这样的，它是法国这个电影公司来出品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是法国演员和中国演员合作出演。 哟， 那边 这不太常见、 是吧？叫塞米尔莫瑟的一位外国演员啊。中国演员呢这边呢是曾经出演过，我记得应该没错的话，应该是在 澳门风云里面有个演出的叫童飞啊， 童飞 这位女演员， 嗯， 这讲的也是一个吸血的鬼的故事啊，说这个浪漫之都巴黎的一个午夜，来自中国的青年留学生意外的邂逅了吸血鬼贵族啊，其中的一个成员， 嗯， 然后呢，这两个人之间呢就发生了种种的啊，这个情感的纠葛。 对，这个里边还有这个敦串串当中的演员啊， 对对，演员阵容还挺强大的， 米歇尔贝尔，还有这个戛纳提名最佳新人奖的罗宾希纳西啊，这个也算是国际上啊都是比较有名气的演员。 嗯，然后呢，说曾经提名过金马奖、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两个奖项的音乐人丁可，也为这部电影量身定制了原声大碟啊，里面还有很多非常美妙的音乐可以来欣赏。这说到的是一部，这应该是中法合作的电影了啊，法国出品的电影叫《暮光巴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在本周的周五还会有哪些电影上映。刚才说过了一部电影叫《追鹰日记》，大家还有印象吗？我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让雷诺。 让雷诺， 嗯 啊，这个是让雷诺去演的。 让雷诺啊，这回他呢是跟影坛的一个新星啊，叫曼纽尔卡马科联袂主演。这个卡马科是演过什么呢？据说是在2011年的一部《与狼共舞》当中，表现非常出色，荣获了第25届西班牙的戈雅奖最佳新人男演员。 嗯， 那么这部《追鹰日记》呢，他又让雷诺扮演了一次暖心大叔。 大叔， 哎。 这个讲的是在阿尔卑斯山山谷当中呢，一位孤独的少年邂逅了被遗弃的受伤的一只鹰， 嗯， 啊、是个年幼的 鹰啊， 小鹰啊，婴儿啊，这个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命运被绑在了一起，成为伙伴了啊、就是， 有点那个冒险的故事、啊， 哎，对、嗯、啊，那你想他们肯定是要经历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感觉，有点像驯龙招手那意思哈。 对， 感觉就是这样的。同样还得经历大自然的洗礼啊，确实是，挺期待的。嗯， 就是让雷诺的电影，一般来说由他出演啊，大家还多多少少都会对这部电影，就是青睐有加。 是 啊、嗯，总觉得忘不了当年他那个在《杀手不太冷》当中那个形象。 是， 嗯，包括其实后来我看很多电影， 很多电影、啊。 出演不同的一些角色， 对对对，让雷诺的的确确是演技派， 是、 啊、 嗯，虽然已经老了，大叔的电影我们还得看啊。除了《追鹰日记》，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部电影呢，叫《为你写诗》。 哎呦，这就等了很长时间了、哎、啊。 嗯，听一听吴克群的声音， 能够静止的叫唯一。我说人。只不过是想逗留而已。我喜欢你，你怎么说？ 跟他唱歌的时候，这个声音声线不太一样啊， 对， 低沉啊。 他其实他的声线呢，包括他的音域，都跟张杰很类似。 哦，是吗？ 就是偏中偏高有 啊、 对，所以这个为你写诗，这也是歌手做导演的处女作，当就是终于又来一个。 对 啊，这很多人都特别期待的。 这回他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一个中年龙套演员，叫陈诗杰。他偶然发现，每当他的心跳加速到160的时候，就能够重新回到过去，可以改写人生。 嗯， 哎，这样一个题材， 为你写诗写的是穿越之诗， 穿越，对对对， 时空追爱。 据说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在全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和学生们见面啊，进行交流。所以这部电影的主打的这个群体啊，受众非常明确， 嗯， 青年朋友们。 我想在你面前。 他这个电影，我跟你说，我能预计啊，我能预计他的周边肯定得卖那个运动用那个心率表，你知道吗？这160，这你稍微上点速度，跑步机上马上就过去了啊。 最后咱们来说这周五还要同时到来的，由著名藏族导演松泰加执导啊，著名电影人廖希制片，藏族歌手荣中尔甲和藏族演员尼玛宋主演的电影阿拉江色。一说到这个西藏题材电影，可能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展现风光的，或者是展现这个宗教文化的。但事实上，这部西藏的题材的电影呢，它是以细腻的日常化的手法，讲了一个藏族重组家庭在前往拉萨旅途当中的